锵锵三人行，哎，这个话题有意思了啊。这个高考现在不是有状元吗？这个高考状元还要敕封呢。这个本来说谁考第一，这是个玩笑的说法，你说你是个状元，但是呢现在这个礼数真的回来了啊。是7月25号，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这是在哪儿呢？山西的晋城啊，山西晋城，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山东、河北、河南、山西7省市自治区的10个高考状元。你再看下边这个披红挂彩啊，接受康熙皇帝的敕封，这儿有一这冒充康熙的啊，每人皇帝当场啊敕封他们，每人人民币10000元，康熙字典一函，诏书一册，敕封他们为第1甲状元，赐进士及第啊。你看这些钱，要不然我估计这些高考状元凭什么来呢？就是说在这儿演一出戏， 这旅游项目吧， 啊，这可能是为了这个扩大旅游嘛，啊，但是呢就引起了一片臭骂。 嗯， 但是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奴性，这书是白读了，就是说这些个学子们啊，你为什么愿意，他们把这个事儿看真了，就说怎么能够在这个清朝的皇帝面前啊这个磕头接受他的什么敕封。其实我觉得 这有啥错呢，我就搞不懂了， 男儿膝下有黄金，有黄金，尤其是你们这个读书人，对吧？你们的气节和风骨上哪儿去了？ 那皇帝接见你，你还不好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啊， 你今天你考得好了，有当今的领导接见你吗？还没有呢。那个时候皇帝出来给你考得最好的人给你荣誉，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光荣啊，我觉得这很好嘛，为什么要批评？ 那他这门就是看真了嘛，因为我是觉得没有半分的幽默感了， 啊， 因为这个事情假如要讲的话可以不止这些点啊，对于封建啊、奴才啦，啊，对于 对， 虽然说现在五族共和哈，可是那个清朝以前说异族嘛，对不对？你是不是汉奸啊？等等等等，甚至呢服装装的不像，怎么给人民币啊？你要给黄金等等，都可以讲。问题真的要看， 不应该给这个印了毛主席的那个纸哈， 啊。对啊，要给黄金。 应该给黄金，对，这个是道具不 重点是幽默感。哎，美国、英国经常年轻人去重演，比方说殖民战争年代啊、南北战争年代等等重演啊，那也是一样骂。比方说，我以前在美国读书，刚好哥伦布所谓的发现新大陆几百年，全国每个州都在重演，可是用被骂了，哎，这什么发现新大陆？新大陆本来就本来就存在，还用你什么欧洲白人来发现吗？什么哈，那反殖民的都可以骂。那当然，你最主要是从幽默感，还有这么重要的传统啊，那种感觉，感恩的传统，我们感恩嘛，啊，那我觉得要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啊，有时候就是太认真了吧。 对，但是你看这个认真还让我学到了一些知识。 嗯， 你看很多人说这个福晋呢，皇上多赏几个才行，就是有一个人考证说康有为啊，曾经对朝堂上的跪拜礼仪做过如下的描述。原来啊，汉朝的时候，皇帝为丞相起，丞相来了，皇帝你得起来，是那个时候这么一种关系。到了晋唐六朝，君臣皆坐，就是君臣没有跪的，这个就是都是坐着，唯宋乃立。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臣子是站着， 一直站着， 站着也就好了，对吧？元乃跪，后世从之。从元朝，就是中国臣子的这个膝盖骨才软了，咣当跪下。可见强调下跪是元代开始，是外族为了加强对汉族奴化的产物，到了清朝达到极致。不知道这些学子知道了是否感到羞愧。 对，那这对啊， 他们是讲这个跪礼不好，是不是啊？这个跪这个习俗不好，那不是礼洋，还不是说大家广场上学生都集体下跪， 向父母下跪嘛，也引起争论呢， 向老师下跪啊，什么什么， 也引起争论呢， 嗯， 就是但是这种下跪呢，我就觉得是个个人自愿，社会多元，有些人他好这口，对吧？一般人现在骂这个东西啊，就还是觉得就是说这种就像你说的，把这个东西看真了，觉得 你说的不是我说，我截你的话说， 就是说 这个现在的这种比如说电视上都是满族的这个贵族后裔把持，一想到皇帝就是什么康熙皇上，然后这些都是各省真的高考状元，大概是 这些不是演员、啊、 我觉得不是演员，我觉得算走学吧，这算是请他们来到这儿来为地方进行一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什么的拜拜，这就 应该没有，他到底的这个活动当初的动机是什么，他真的声明是一个旅游项目吗？ 他没声明啊， 对啊， 他就是搞这么一个活动啊。 那这样坦白讲那个的确了，因为他把真的是状元过来哈，你我刚强调说幽默感好玩，好玩是有个谱嘛，有个有没有得体，我们开玩笑好玩、嗯、像我前两天有个年轻朋友给我看几个段子，是用什么呢、嗯、湖北那个母亲啊很惨，掉进电梯救了小孩那个哈， 对， 他就给我看几个网上很火的段子用来开玩笑的啊 ,OK, 那我就说很好笑啊，他说好笑吗，我说很好笑，可是好像不太得体，有些我们哎好像不拿那个来开玩笑，那像假如他真的要搞旅游项目哈、啊、我说那演一下就行了，不用把真的状元过来嘛，或者说真的状元过来呢也可以有另外的玩法。像有尺度，你说假如下跪你稍微敏感的话，你知道虽然下跪可能是圆之后的鼓励，可是你不逼嘛，你重点不是要他下跪嘛，重点要他来感恩嘛。 不，我在感兴趣他这个那些状元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下面的观众是谁呢，是找了很多学生来观摩呢，还是就当地的就是这个 游客吧， 游客吧 他搞的，为什么人家有人评论就说他弄了一个范进中举式的这个幽默、嗯、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广招这个八方的这个状元，然后呢演这么一出戏，我觉得这就是搞一个活动， 就文化 找一个人冒充康熙，然后这帮高考的状元呢就得磕头赤峰、嗯、哎，中国人是不是有点这个真假莫辨呢、嗯、你就是假作真实真亦假、嗯、无为有处有还无， 它里面的确有真的部分， 有真的部分， 因为就是真的部分让人不安，比方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啊，像那个深圳锦绣中华什么，他有些这种活动啊，皇帝选妃哈， 对， 我们不会真的骂他，因为我们知道那是100%的假，都是演员、嗯、OK、嗯、现在是一声令下真的状元跑来，然后还牵涉到真的钱， 对， 10000块，那个部分可能让人觉得不舒服不自在，哎、啊、你那个假如纯粹演出演员发的闽通银行的钱，假钞票无所谓，我觉得那个部分引起争议，那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幽默感的范围跟尺度 这个分寸。对，你说的对了，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你觉得啊这个评论的人好像没什么幽默感、嗯、但是你要仔细看呢也有那么一点啊半真半假，就是真实的这么多省八省的高考的第一名，哎，对吧，状元、嗯、这在古代叫做读书人的这个楷模、嗯、那么到了今天人们觉得你们应该是假想你们应该是人中的这个龙凤啊精英啊、嗯嗯、结果你们愿意跑到这么一个地方，还是个假的康熙皇帝要给你们敕封，给你们诏书，还把钱送给你们，你们在这儿磕头、嗯、这个就像你说的也是会让人觉得有点瞧不上，嗯，你不觉得吗？ 这是目前这种国学复兴的尴尬处境的一个象征。嗯，其实现在各到各处的风景区啊都有这类的节目，我也参加过，跑到那个地方你就去参加考试，你关到一个地方给你一个试卷啊，你也答几个问题，最后那个考官也都装模作样，我也没见过古代的考官，但他也落成个形式，但最后呢也还有人得奖，得奖的人他也给你100块钱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等于是一个游戏，这样在旅游点，我想起来我有参加过这样，当时呢也是有一个不伦不类的感觉，但是呢我心想那要不怎么办呢，总比没有好吧，因为你说中国人他总要找，你比方说西方他都会有一些，你要找到多少世纪以前文明是怎么样，他们这个延续性比较强，你到康那个再别康桥啊，这个 Cambridge 那个河里边、嗯、旁边三一学院就是800年900年前的房子，所以他那个传统是活生生的、嗯、走进去就可以知道，哦，牛顿当初他们读书的教室就在这个地方、嗯、我们这个100年前的东西都不在，实体都不在，全部都是这几年新盖起来的， 对， 盖起来的呢，你想 跟古代的其实也都不大像，对不对？都是凭想象出来的。 你说的对，就是我们完全呢是毁了旧的， 对， 盖了假的。我现在就觉得，哎，你上北京去看看，很多地方，就包括他们最爱去的那个南锣鼓巷， 嗯， 这成了旅游街。前两天我从成都回来，你看成都那个游人如织啊，在成都现在建的那个宽窄巷，还有那个锦里啊， 嗯， 但是你该怎么说呢？就是说。完全是新建的，你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假的一个东西，当然你说这原来遗址就在这儿，但是没剩几块砖了。但是我，哎，我就渴望百年之后， 对， 对吧？ 他不想百年，他产权才七十年。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中国文化吗？ 嗯。 哎，但是你到日本去看，哎呦，那可真是啊，千年的这个大柱、大柱子、大殿，你就是你会觉得。那是真的， 不，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有这个传统，常变常新，每个朝代都改朝换代嘛，就是变嘛，就是变当中不变的就是这个变的传统，就是每一个人、哎、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什么大概就这么不断的变，根据字号根据东西变，所以他也不用考虑太长久的几百年以后的事情，这个真是你看别的地方才这很尴尬，你也不能说他也是一番好心啊，就是说那些 对 那些， 甚至你像是谁，陈丹青上次说那个就叫乌镇嘛， 嗯， 他就说， 对对对，那已经算好的了。 人家说你别看这个乌镇啊，我过十几年再去看，他那个墙都脏了点了，有皮壳了，看着也像那么回事。 像旧了， 对、啊。哎，就这七个省的状元骑马啊，受康熙敕封这事儿。哎，往你要这么说，当然你说商业的这个玩闹哈，但是往深里说呢，也很有的可说。就比如说，人们讲，就是第一就是，哎，中国现在的读书人他效忠是谁？你比如说，你看啊，过去的科举这么多年，他的这个名义是个人求功名，可是你看那个时候的皇帝是正牌的，你这个考生的确皇帝是所有考生的老师，对吧？皇帝是最后所有举人，你到殿试你确实是天子门生，这个是正本清源的。哎，你说今天的孩子努力跳龙门考上了大学，他该拜谁呢？就是他是为了谁呢？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啊？ 那倒也不能是，也不是这一路了，就是我就觉得他这是为了个人，或者说感谢父母。 感谢父母这个因素一直有，另外公务员这个官本位这个制度是根深蒂固 啊。 而且你读书的人来说，我现在进了北大清华了，我将来有个好的前程，那这个社会上你回家你过年大家会讲你，那将来毕业以后你做啥，你就会考虑几条东西，做生意做官等等，那还是都是世俗的东西。你刚才讲古代他倒不是只忠于皇帝，他皇帝只是考官，他忠于的是孔子。 嗯， 哎，这个 就是他是有个 这个就是政教分离的，他不是议员的、哎、就是说这个皇帝说的话 对 并不是他要考的内容，皇帝只是来检查他考得好不好，然后给他官， 所以 话说的是孔孟的这个才是。 所以批评的有些人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啊，是指桑骂槐，借着这个事儿，你明白吗？就是说，哎，你这些个状元都是过，我们理解就是读书种子啊。那么，哎，过去你是拜皇帝拜孔子，现在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是吧？真正的读书人，你是知识分子，你是这个有开明的这个头脑的，哎。让你跪个假皇帝，你就在那跪皇帝领钱，我们以后对你有什么期待呢？但是 家里面不一样啊，那以前是不能不去啊，皇帝叫你来叩头你不能不去啊，他现在你没有一万块我就不来了，你刚也说了他有一个选择、 哎、这是风骨，这也是一种品德，这就是我的品德。哎， 还有 真的就是徐老师，这是我的品德，就是说我瞧不上你们这些商业社会，你们这些走红毯，你们这些个明星包装，我就觉得 low 啊。但是我的风骨表现在给钱我才会去，对吧？ 就是 不给钱我才 就是那个毛主席要印在上面的毛主席， 给我钱 跟主席走， 对， 我最爱毛主席。 对，哥，这个给我钱什么事儿我就可以去，这也是一种人格。 对，那有时候人跟人哪里人情世故哈、啊，不是也曾有一阵子啊，那胡诗先生也被骂嘛，他去见溥仪嘛，他叫他皇上嘛， 啊，将他称他为皇上啊，称呼他。好多人骂你怎么思想那么封建守旧什么什么，他胡适大概是说这是一个基本的礼仪，那不表示说哎，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皇帝，我要听他的话等等等等。你进去那个情境里面，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皇上是他的职称嘛。 对啊，他的工作，但是你来到我，你要我给拿个10000块，你叫我扣谁的？基本上啊，扣2下那就好了，这样。何况那是皇帝的装扮哈、啊，我也感觉哎很爽啊，我是古代的状元，我眼中看中的甚至不是那10000块，是古代的状元这个名号有了那么久的，有了多久了？1000多年的名号，我觉得我。传承了这个接上轨了这个那么长时间的荣誉，不是说中国什么旧的都没有吗？好吧，房子没有了，什么庙没有了， OK， 这种荣誉啊，我还有读书的荣誉，我第一名，我状元哈。 但是是一个假皇帝用玩闹的方式给你延续。 但也好，我同意佳慧讲的，形式虽然是滑稽的模仿的，但是要是他们能够借此知道科举制度是有可取的地方的， 不是我 科举在中国社会里边神奇的作用是今天都没有达到的， 对， 这就很好啊。 对，其实我据我的感觉是什么，他很多人啊，你把这个状元想得太高了，嗯，今天的大学生啊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不一样了，大学扩招的太多了，大学生跟民工没什么两样，说实在的，你现在就是说有些我这个岁数的人还觉得哎呦大学生甚至是高考状元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这学生还有什么精神信仰啊，他就是考什么，你比如说在香港你这个状元都读什么，读医，在大陆状元都没有读医的，为什么呢？就是医生待遇好啊，他不没有脑子里没有皇权，没有神权，他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了，他就是怎么样让我自个儿过的好日子。所以过去我觉得80年代的大学生其实啊是某种精英知识分子，他身上有某些人文的气质或者文人的气质，今天的大学生他可完全没有这种气质了，他只是一个， 他都听了你的话嘛，就是跟着那个纸上的毛主席走， 对，怎么混得好怎么混得好，你我就过你这关嘛，是你这个社会设定的嘛。但是问题真正的心理危机倒在于什么呢，人们就说了，老提这个状元，人们今天的中国人呢、啊、就老在说这个状元经济，状元经济，你看这个状元在状元面前清华北大都斯文扫地了，那都要抢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抢这个状元、打起来了，微博上互相骂、说对方收买状元，都就是现在人就是说状元只有一个，你一个全社会啊，就中国人这种推举第一、我看过有一次杂志上讲的，我觉得也挺好玩，就是哎，我多希望孩子能够这样，现在很多父母你知道苦恼啊，就是说这个孩子老要当第一，这个很麻烦，玩个游戏就也要非要赢，就我第一，我不是第一啊就拒绝玩，比如说跟人打乒乓球，如果打不好不是说我去练，而是说我要打不了第一我就不打了，一比分一落后就在那儿哭。他们那天人讲德国有个中国孩子去德国，你看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在德国上了几年学，最后跟着父母又回到中国的学校跑步啊，老师说这个你们俩跑第几啊，那一个中国男孩子说我第一，那兴高采烈的，这个去德国上学的孩子也兴高采烈的说我第三，哎，这种感觉是在人家德国那种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就是说小孩们一块玩游戏啊，第一固然可喜，第三也是好玩啊。 怎么我小时候的绕口令是第一不稀奇，第二插红旗，第三掉进粪坑里。 这是怎么意思？ 我们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顺口溜就是这样说的嘛。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不稀奇，第二插红旗，就是说否定这个第一的自尊性。从今天来讲，我想这个第一是跟我们奥运会强调金牌，整个生产强调 GDP。这个是有关系的，尤其名校，但是有科学统计啊，我见过教育系统的一个专家，2000多名省市以上级的状元，他们跟他们追踪研究，最后发现2000多个状元里边没有一流人才，经过10年以后，他们都是人才，都不错，医生，教授什么什么都不错，但是里边没有这种就是大的发明啊。非常成功的商人啊，出名的作家啊，很高的领导啊，一个都没有。 哎， 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对整个教育系统是不是有点可以有反思嘛？ 你说这个就说是多年之后啊，这个同学的这个混的不一样啊，我不禁想起，我给你放一个视频，有意思，这是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女法官，就是美国的法官整天在这判案的嘛，结果来了一个那个黑人，一看是他小学同学，那个黑人现在是被告是罪犯，这个法官中学同学，这个女法官在这儿跟他叙旧，但是两个地位完全不一样。可是你知道我之所以放这个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今天中午看见新闻啊，这个女法官还真是人缘好，又出来了一个国际新闻，还是这个女法官，就在前两天又审了一个人，一个被告。这被告呢，刚刚是跟他那个同船，他们那个是同机呀、啊、还是同船呢、啊、正好跟这个女法官聊了一路，也变成老相识了，你知道吗？结果这女法官哎又碰见这么一个人， 又被他审到了， 又被他审到， 不晓得幸运还是倒霉。 对对对，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F15-13303. Okay, Mr. Booth,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es, ma'am. Did you go to Nautilus for middle school?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I'm sorry to see you there. I always wondered what happened to you, sir. Oh my goodness. This is the nicest kid in middle school. Oh my goodness. He was the best kid in middle school. I used to play football with him and all the kids. And look what has happened. I'm so sorry to see you. Oh my goodness. Mr. Booth, I hope you're able to change your ways. Good luck to you. Oh my goodness. What's sad is how old we've become. Oh my goodness. Good luck to you, sir. I hope you're able to come out of this okay and just lead a lawful life. 真的，我现在觉得我挺担心独生子女的。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这个独生子女啊，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人类这个怎么说呢，天经地义的。你现在你比如说，我现在觉得他们有人说是不是有酒情况下可以生两个生三个，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我现在越来越看到这个毒啊，我很担心，就说这个咱们这个孩子啊，这个未来他在跟群体相处的时候，你比如我现在就觉得怎么有的孩子那么要当第一呢，就是这个玩游戏你就能看得出来，而且但是他并不愿意凭实力去得第一，这是最重要，他不愿意说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去争取第一，而是说只要我得不了第一啊，我就不玩了、我就给你坐地炮、你必须保证我得第一。你说这个 这是重点了，因为就算你家里好几个小孩他还是想要得第一啊，问题是得不到之后我要怎么样个反应，对，是持续还是接受他，像你说为什么要得第一，为什么一定会的嘛，哎，城市不是一年到晚排行榜吗，像那前一阵子刚好发布什么城市中国大陆中国的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好像香港被深圳取代了嘛，我刚好在深圳，所有朋友都非常高兴，你看佳慧我们压倒你们香港，对呀，滴滴滴呀，国家的 GDP 刚讲过了，对不对啊，都在抢，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哈，什么都要数字化，竞争的排行精神渗透到日常生活里面嘛，对，所以重点说不是说不要去得第一，而是怎么样回应第一或说第二或说第三。最近啊，在网上我看到一句那种心灵鸡汤的金句，我觉得蛮好的，有时候哎刚好出现看到他那一句是说，当你飞的时候有人关注的是你飞得高不高， 对， 那有人关注的是你飞得累不累，那这个就是友情跟亲情啊，那我觉得非常舒服啊，听起来 还有人关心你掉下来摔得重不重 这个更是爱情了，那是爱情哈那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样来看人跟第一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才是 常常有名的人会找回当初毕业照，然后就嘟画一个红圈，看到哎，你看某某人哈，当初在班上也不是屌丝一个，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每个人在自己毕业的时候，你无非是一个名单上的一个人，你的成绩好一点差一点，你很茫然，对不对？追人民币，相信什么什么。可是刚才那个法官跟那个画面啊，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就人生还是有追求的东西，每一步每一下 你总是尽量选择。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但是时间一拉开，真是 make difference。 一个法官，一个被告。